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嫁祸我了吧？记得你嫁祸我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货比三家不吃亏，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汇集各种价位、各种级别、各种品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海量车源，尽情挑选。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8月24日，涿州市召开反恐怖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省保定市反恐怖工作专项行动会议精神，部署开展涉恐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反恐怖领导小组长郑弘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务部部长邓来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副市长、公安局长曹先、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会议。会议宣读了涿州市涉恐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详细介绍了行动目标、组织领导、步骤措施、工作要点和相关要求。郑弘毅围绕做好全市涉恐隐患专项排查行动，分析了形势，剖析了问题，提出了严格具体的要求，为做好此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曹先对涉恐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市反恐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为推动涿州市农村气贷煤工作按时完成禁煤建设任务目标，8月24日，本市召开农村气贷煤电贷煤工作调度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王志前强调，面对当前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重视程度再提高，推进力度再加大，坚持问题导向、权力攻坚，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会上，市大气办负责人汇报本市气贷煤工作进度，各燃气公司分别汇报倒排工期的整改措施，各乡镇办事处就气贷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近日，涿州市召开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暨基层民政能力建设培训会，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会议进一步强调开展建档立卡的总体要求，明确回头看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对精准识别贫困户相关政策解释进行解读，并对基层民政能力建设进行培训。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山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三貂蝉出来接客了。 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什么？记得抱不紧我，在你胸口找温柔，只找到一片沙漠，没有孤独的笑容，没有温度的手，慢慢倾斜的天空，这迅速压垮着我。 来自 SHE 的爱呢，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是8月28号，农历的七月初七，也是七夕节哈。那么在这里呢，再次祝愿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没有男女朋友的呢要抓紧时间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25摄氏度，最低温度呢16摄氏度，西南风3级。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也请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啊。早晚温差很大，也请听众注意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找了很多的资料啊，来给大家推荐一家很适合去喝酒的这样的一家店啊，再推荐一家KTV， 再推荐一家私人影院，好不好？推荐的这家店呢叫风铃酒馆，哎，有听众知道吗？在南锣鼓巷那一边，有听说过这家店吗？ 如果你去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哈，来跟貂蝉说一说吧，这家店给你的印象怎么样呢？先卖个小关子哈。那说到这一家店呢，说呀，不会喝酒的人超适合这家。说啊，穿越人海，只为寻找那一抹酒香。去过这家店啊，在深藏在南锣鼓巷的网红店，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非常的难找啊。这是一家巨火的网红店，提前预约都不一定能约得上。如果去吃的话呢，一定要让朋友提前去占位置，要不然真的在外面等好久好久。从南锣鼓巷的一口出走到鱼儿胡同，左转到齐白石故居旁边就是了。顺着圆圆的十字路往里走，就能看到一个标志性的物件——风铃。所以呢，这家店名就是风铃酒馆。这里面的环境风格呢是偏日式风格的，床面榻榻米呢是非常吸引人的哈。可是呢，平常的话呢人都太多，是坐不下的。下次如果有朋友去吃的话呢，一定要提前预定啊，提前到可以坐在这榻榻米上看一看。说啊，餐具摆放得很整齐，使这里的格外清新简朴。每桌都放了一个热酒的小暖壶哈。冬天在这里喝上一杯热乎乎的花酿也是极好的。据说呀，这里面的酒精含量最高的只有20度，分为原酿、果酿、花酿、大国精酿啊，就是啤酒。说呀，今天呢，貂蝉给大家重点的讲一讲这个花酿跟果酿，是非常适合在夏天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去尝一尝的。说到的第一个酒呢叫菠萝酒，类似菠萝啤酒差不多吧，菠萝味很重，入口先是菠萝的清香，后是酒味的醇厚，酒精含量非常低，非常适合第一次喝酒或不能喝酒的人。继续的这个叫呢杨梅酒，酒精含量呢比菠萝酒要稍微高一点了，入口呢是酸酸甜甜的，后呢是酒的醇厚，口味层次很多，非常的好喝。还有石榴酒、桃花酒、桂花糯米酒，还有玫瑰酒啊，都是总体来说呢，酒精的含量都不是很高，都是在20度左右，也非常适合那些比如说一些姑娘啊不能喝白酒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这些果酒和花酒。 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 对啊，他们家还有一个颜值的菜哈，叫樱花旋饼，晶莹剔透的外形包裹着盛开的樱花，但味道真的是无色无味呀。这是一道怎么说呢，只适合拍照的这么的一道菜啊，叫樱花旋饼。非常的好看，白白的，然后里面有一朵樱花。还有像古法秘制的红烧肉，还有火撩的饭团，温热手撕黄牛腩，醋排、糖醋小肋排，还有黄金酥炸豆腐等等等等的，还有金汁豆腐煲、泡饼、土豆泥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好吃的哈。如果在今天你正在南锣鼓巷的附近，或者说你正打算去南锣鼓巷的话呢，你要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啊。在南锣鼓巷的一口出走到鱼儿胡同，左转到齐白石故居旁边就是了，叫风铃酒馆。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啊，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那个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有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点点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把十分心痛爱宇宙，把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间上游走。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在奋斗。隔壁住着一只猴，楼上狮子在狂吼。我们小院子很美，还有同住的两条狗。为了完成一个梦，我们一起往前走。哦哦哦哦哦哦。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桀骜不羁点了一首歌曲啊，来自曾昭伟的《我们的》。哦，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啊，很轻，很好听。这里是仙偷客栈啊，我是貂蝉。刚才说了一家店啊，也是一家非常好吃的一家吃饭的地方。那么吃完饭去哪儿玩啊？有的可能会去电影院，有的可能会去 KTV 唱 K 哈。那么今天呢，来给大家推荐两家不错的 KTV 哈。都说呀，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那么七夕，没有男女朋友的怎么办呀？去哪儿玩啊？可以约上几个小伙伴去唱 K 哈，把你愉快的、不愉快的、开心的、愉快的全都唱出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去唱 K 啊，是一种发宣泄情感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可以去唱那种非常高音的歌的，比如说死了都要爱、青藏高原等等的哈，然后去发泄自己的感情。哎，我这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喜欢去唱 K， 然后来发泄自己的不愉快啊这些，然后呢经常去到 KTV 去点那一首青藏高原，一定要唱那个高音，然后呢唱的会跑调，会不好听，然后会大笑，也会很开心，是不是？好了，我们来推荐这一家店呢，叫纯 K。 纯呢就是这个纯白纯净的纯， K 呢就是 KTV 的 K， 纯 K。 在工体附近的朋友啊，老喜欢去这一家纯 K 去唱歌了，因为这里的服务啊、环境等整体都不错。最主要的是呢，音响效果特别棒，包房带独立卫生间，性价比高，且不像其他的工体酒店那种很嘈杂呀，聚会、生日大趴都来这里都特别的合适。纯 K 呢是一个全新概念的 KTV 品牌，汇聚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多家实力企业，斥巨资数亿精心打造啊。作为全新的 K 歌潮流创领者呢，纯 K 由传承30年经验的专家团队亲自来运营，以新锐理念颠覆传统 K 歌的娱乐模式，开创前所未有的 K 歌的新时代。装修风格真的是特别的棒哈，从设备到装修到饮食到酒水品质，纯 K 的每个细节都力求达到行业的最高标准啊，追求尽善尽美的卓越品质，打造一场时尚娱乐感官的盛宴，为顾客提供视觉、音乐、派对、美食等高品质的娱乐享受。真的是，我这看到这个图片真的是特别的好，装修风格棒极了。地址呢是位于工人体育馆的西路6号，工体西门的南侧，叫纯 K。工人体育场西路6号，工体西门的南侧。如果正打算去唱 K 的朋友没有地方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这一家店啊，叫纯 K， 工人体育场的附近。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一家店啊，也不得了哈、啊，叫上课 Uper 电影主题 KTV 啊。在今年年初，品金旗下子公司耳东影业携手博纳影业、太阳城娱乐、优唐广场重金打造的北京实景娱乐新地标上课 Uper， 就是 UPPER， 作为国内首家全新的娱乐多元化呢、消费一体化多功能电影主题 KTV。 哦，装修风格也是特别的好，于朝阳门外大街优唐广场的3层正式开业啊，这也是耳东影业泛娱乐战略的初步尝试。上课 Uper 呢主打的是服务，工作人员长得也是很养眼啊，制服干净整洁，都是面带微笑，很和善。说到唱歌期间会帮你点歌倒酒，说客人移动位置的话，会把客人的酒杯和水果跟着客人移动，服务呢也是非常的到位。与此同时呢，这里大厅也很漂亮，大厅里还有按摩椅、台球桌、游戏机，总之等位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很无聊了。包间跟其他 KTV 呢不大一样，门口居然有个类似小厨房的空间，有料理台和柜子。哦，说啊，所以包间里还有大片电影海报。哦，真的是 装修风格呀、服务啊，还有这些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一家店。地址呢是在悠唐广场的三层，朝阳门外大街悠唐广场三层，比较好找了哈。上课 Uper 电影主题 KTV。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罗琦的《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仙偷客栈哈。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来跟貂蝉讲一讲，你们晚上有打算去哪里玩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呗。 大礼包疯抢啦！保养免工时费，最低仅需614元起，狼多肉少，各位抓紧！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老太太， 请记住真烟真酒，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9年，一招买烟酒，终身是朋友。 走进访友老太太烟酒，电话010-8935-6737。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渣渣弄机杼。今天是8月28号，农历7月初7，七夕节。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的日子。

心，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 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的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吧，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来跟貂蝉讲一讲你们晚上打算去哪里玩啊。刚才一位听众叫陆群点了一首男人好难，嗯，这首歌你放吗？你有听到吗？刚才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要点这样一首歌曲呢？男人好难，嗯，是不知道送给女朋友什么礼物吗？是不知道怎么去讨女朋友开心吗？其实啊，嗯，貂蝉也作为一个女人的话呢，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哈。其实很多的女朋友啊，一些小女生，她们并不是想要一些很贵重的礼物呢，她们呢只是希望，嗯，自己的男朋友啊，自己的老公有这样的一份心意就好了，很希望能在早上起来睁眼睛看到一份礼物，或者说呢，很希望听到自己的男朋友、自己的老公说一句节日快乐，是不是？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哈，刚才有介绍了吃饭的一家店，有介绍了唱 K 的两家店哈，那么继续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私人影院哈。说呢，这家店呢，说你去到这家店呢，再不怕其他人打电话吃东西进进出出的打扰你看电影了，再不怕自己的反应激烈被骂智障了，再也不用怕去接电话的时候要悄悄声的去说了，看电影呢就要舒舒服服的。这家店呢叫云乐迪斯影会，说呀，附近交通呢是十分便利，电影院呢在四楼，在四楼电梯口门口电影播放机上选择你想看的电影，付款之后呢就有人带你去到这个房间里，像 KTV 一样的方便舒适哈，装修风格的也很好，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屏幕可以来看电影，包厢的空间呢比较宽阔，沙发距离这个幕呢有2米多，嗯，沙发都是真皮的并可以调节，音响效果也很不错，比较适合夫妻啊、情侣啊、闺蜜，甚至呢还可以比如说公司团建呀、都可以去哈。小包厢可供2到3人观影，人数较多时候还可以开大包间哈。云乐迪呢在北京有2家店哈，还是有3家店，很多的，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哪个地址离你比较近。嗯，云乐迪森影院还有西直门和宋家庄店哦，还有汇金东街店，

落下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火星 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轻话一句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我愿意这一生着你，一直到你当爷爷，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首歌来自林依轮的《向快乐出发》，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今天啊，小二推了一篇文章说，浪漫绝美之地，今天不带男女朋友去，以防被虐哭。说了很多的一些餐厅哈，也是装修风格呀，在菜品呀，都是特别好看的一些餐厅。那么好多网友在下面评论哈，我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位叫神经病老刘，他说很喜欢最后那一种风格的感觉哈，可惜没人陪我去。神经病老刘，你叫这个名字有人敢陪你去吗？反正我是不敢哈，赶紧换一个那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名字才可以。然后呢，这一位叫爱的承诺，他说没有礼物，没有关系啦，虽然说今天是七夕节，但是你心情好的话呢，每一天都是过节，对不对？这位小乖羊说，我收到最好的礼物是仙偷客栈送我的奖品仙偷酒两瓶，爱你们哟。哎呦，我们也爱你哈、啊、这也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听的情话了。那么仙偷客栈呢，也欢迎你们每一位听众啊，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跟貂蝉留言，来跟貂蝉聊天。这一位朋友叫靠自己，他说礼物好像没收到过什么特别的礼物，除了首饰就是花了，是不是已经过了浪漫的年龄了？其实浪漫啊，就是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算老夫老妻了，也是偶尔会有浪漫一下会更好，是不是？你一定要有一份浪漫的心，才会觉得会有浪漫的事情发生。这一位叫齐龙飞，他说为何我大房山没有这样的餐厅呢？等着貂蝉慢慢来查哈，没准儿会有的，如果找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一位叫 AA 就是你，他说没收到礼物怎么办呢？没关系呀、啊、没收到礼物的话呢，貂蝉祝福你吧，祝福你天天快乐，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哈，也希望你天天开心。这一位叫大奇迹说，最喜欢的礼物绝对是老公送我的小暖男情人一枚。现在呀、啊、情人节老公早就不受宠了，儿子才是我永远最爱的情人。哇哦，真的是这样的话简直更虐人，是不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小情人，老公是你的大情人，哇哦，是个很幸福很甜美的一家人哈。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也该关门了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七夕节也祝愿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没有男女朋友的话呢，赶紧抓紧时间找了哈。希望在明年的七夕，貂蝉能听到你们都有男女朋友了，而且过得都很幸福。好了，来听到这一首歌《完美的一天》。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 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我要一